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一回啊，小何带着儿子欢欢参加同学的婚礼，当这个婚礼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欢欢呀问他爸爸：“爸爸，你看你看，为什么新郎新娘要手牵着手呢？”小何告诉他了：“这样是一种习惯，就像那拳击手一样，比赛之前不都得握握手吗？”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甭问呢，小何跟佳佳这日常的家庭生活那就像拳击比赛一样了。这个小何啊，在同学里边算结婚比较早的，最近这一段时间呀，呼噜呼噜同学老举办婚礼。这不昨儿个住在爱家小区的小何就带着佳佳去参加同学的婚礼了。回到家以后啊，两个人又聊起了婚礼上的事儿。 今天我觉得你同学这婚礼搞得可真不错，还请来歌手助兴呢。 歌手？就是今儿一个唱父亲一个唱母亲的那两个人吧？ 嗯，对啊，虽然不是什么有名的歌手，但是我觉得唱得不错。 还说呢，这中间你不是出去接一电话了吗？这时候啊，出了一点小意外。 哟，怎么了？ 就那男歌手正动情地演唱那母亲，他是一边唱一边走下台和那宾客交流。他来到一位老太太面前，深情地拉着人的手唱道：“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 嗯，这场景多好啊。 是啊，拍摄婚礼的摄像师这时也跟过来了，准备拍下这个感人的场面。 哎，那老人家什么反应啊？ 哼，这位老人显得很不好意思，歉意地对这位歌手说：“小伙子，真不好意思，我今天呀就带了100块钱，这都已经随礼了。” 哟，当成要钱的了。哎，你还别说，我在外面打电话的时候还阻止了一个意外呢。 哟，什么事儿啊？ 你听啊，我刚挂了电话，就听那女歌手问新郎下面还想听什么歌。新郎说：“我妻子总说那首《可惜不是你》好听，没事的时候总哼哼，要不就唱这首歌吧。” 你看我这同学多疼他媳妇儿。 嗯，你知道什么呀？我马上跑过去告诉新郎这歌不能唱。新郎一脸疑惑地问我为什么呀。 就是啊，为什么呀？ 我跟他说哈，这歌有一句歌词是：“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你们俩还打不打算结婚啊？是打算结呀还是打算散呢？ 嘿，多亏了佳佳，要不然呢小何的这位同学可就要丢人了。结婚呢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谁都想自个儿这婚礼办得热热闹闹，图个吉利。在这么热闹的场合，合适的歌曲当然是不能少的。你要问什么歌适合呀？哟，这我说不出来，不过有人知道，一块来听听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婚礼情歌》。 我们许多少数民族啊都是能歌善舞， 对， 并通过甜蜜的歌声表达爱情。 哦， 他们唱情歌还有特点。 还有什么特点呢？ 情人双方， 嗯， 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时候再会，全是唱出来的。 哦，连订约会都是唱着订的 啊？是啊， 有这事儿吗？ 影片《五朵金花》，阿鹏和金花不就这么订的约会吗？ 这么看起来呀、啊， 嗯， 你对少数民族的情歌 啊 和他们恋爱婚姻方面的习俗， 嗯， 一定很有研究。 那当然了， 哎， 啊， 那今天我考一考你吧。 考我什么呀？ 我随便说一个民族 哦。 你马上给大家唱一首情歌 哦， 然后再给介绍一下、 嗯、 这个民族在恋爱婚姻习俗上有什么特点。 那没问题。

喝自己干嘛呀？ 都饿五天了， 饿五天也不能喝自己啊。 那他喊的是什么呀？ 他是喊舅舅在哪里。 找舅舅干什么呀？ 彝族传统舅舅为大 啊， 舅表最亲。 哦， 姑娘出嫁要有表兄弟背着到南家， 背过去 啊，背着 那得多累得慌啊。 是， 不过呀， 啊， 这姑娘要像您似的，那就不用背了。 为什么呀？ 谁背得动啊？ 这倒是，也没我这样的。 各民族青年表达爱情的方式还各有不同。 哦，这你也知道？ 知道啊。 哎，那我再考考你。 考我什么？ 那你说这哈尼族怎么表示？ 哈尼族 啊， 哈尼族姑娘有两顶帽子。 哦， 小伙子求爱，抢走一顶，姑娘再戴上一顶。 那这姑娘要不愿意呢？ 那不愿意 啊， 不愿意那就 是 干嘛呢？ 啊， 拿来，拿来， 讨厌， 哼， 哎呦，要回去了， 是不是 啊？啊，那傣族， 傣族丢包。 佤族 梳头。 阿昌族 送一条白毛巾。 爱尼族 送一朵花。 嘿，他全知道你。 哎，我不仅对这些风俗和情歌了解， 你还了解什么呀？ 他们少数民族的这些舞蹈我也会。 哦，在他们恋爱和结婚的过程中都有舞蹈？ 有啊，谈情说爱的每一个过程都有舞蹈。 是吗？ 傣族有一个赶摆的路上。 哦， 那就是青年男女初恋时候跳的。 初恋时候跳 啊，初恋时候跳 啊， 男的打着阳伞， 嗯， 女的背着彩包，双双对对赶街赴会。哎呀，整个舞蹈是扭纳洒脱，脉脉含情，非常的美。 哦，这舞怎么跳啊？ 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哩噔噔哒哒哒哒哩噔噔哒。这舞蹈你也会跳啊？ 练过， 练过。行还行啊。经过一段的时间了解呀， 啊， 两个人情投意合，处于热恋之中。 哦， 蒙古族的舞蹈就能表现出他那欢快的情绪。 啊，哪一段呢？ 哒楞哒楞哒楞噔滴哒楞哒楞哒哒楞哒滴噔噔噔哒楞哒滴哒啦噔噔哒噔滴哒滴哒滴哒滴噔个哩个哒。这舞蹈也会？ 那当然了 啊！ 你知道为什么动这肩膀吗？ 这为什么呢？ 这是舞蹈语汇 哦， 来源于生活。 是吗？ 这俩人那儿正商量呢。 商量什么呢？ 咱俩去登记，你同意不同意？ 那你这别瞎解释了 啊！不是这意思。 到了喜庆的婚礼上啊， 啊， 那舞蹈就更多了 啊。还有什么舞蹈啊？ 有朝鲜族的长鼓舞， 嗯， 蒙古族的筷子舞，景颇族的刀舞，苗族的板凳舞。 哦，还有板凳舞 啊，就是高兴的抱着板凳跳舞啊。 是啊， 啊，有一个快乐的啰嗦，你会吗？ 哆嗦呀。 啊，这曲子的名字叫快乐的啰嗦 啊。会， 这你会哈？ 啊，你跳吧。 咦。当啦滴当啦滴滴当啦当滴滴当滴滴哒当哒哒当哒当哒当哒哒当啦滴当啦。 你别跳了！ 哎，怎么了？ 我真哆嗦上了。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我是韩健。一场婚礼啊，能不能热闹，能不能带动所有人的情绪，这都得看司仪，也就是主持人，哎，看他的发挥。在小何他们参加这个婚礼上啊，主持人的表现又怎么样呢？ 哎，我说佳佳，你觉得今天这主持人怎么样？ 嗯，要是我吧，也就给他个75分，一般。 75分？你那25分怎么扣掉了？哎，我觉得今天大伙儿笑得挺开心的呀。 你看哈，婚礼刚开始的时候，你那位同学吧显得有点紧张，这主持人就说了，我们的新郎看上去很紧张，也难怪，毕竟人家是第一次结婚嘛。 这话说的是欠妥，难道谁还想有第二次？除了这个，你给他扣分的地方还有哪儿啊？ 开始的仪式结束之后，你记不记得新娘不是先去换衣服了吗？主持人为了调动大家的情绪就开始组织游戏。他又说了，好，各位来宾，我们的新娘不在了，不过我们的新郎还在。 得，这给说没了一位。哎，当时我怎么没听出来啊？还是你心细，你还发现什么了？ 哎，后来吧，新娘换好衣服回来的时候，一大蛋糕推上来，这时候主持人又说了，